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临死前的推理。围墙有8尺高，墙头上布满了锯齿形的碎玻璃，沿墙种着高塔般的棉树，在微风中摇曳。马斯特的屋子坐落在正中央，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碧绿的草坪。这是一个下雨的夜晚，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桩谋杀案。整幢3层楼的房子只有马斯特一个人，他的女管家玛格丽特今天休假，而其他人都走了。其实马斯特并不在乎一个人独处，只是一个人生活不太方便。他很早就吃完晚饭，现在他离开客厅，穿过走廊，来到宽敞干净的厨房，准备做晚茶。玛格丽特想得很周到，把水壶留在了炉灶上，免得他找不到。马斯特打开壶盖，放进一些高级茶叶，他把水壶放到炉灶上煮，轻轻地关掉了屋里的灯，然后穿过走廊向书房走去。书房门一开，角落里就传来一阵低沉的吠声。灯亮以后，马斯特那只硕大的德国牧羊犬歪着头坐了起来，看到是主人后，他慢慢地躺下，又打起盹来。马斯特对那条狗笑了笑。这条名叫上校的牧羊犬从小跟着他，已经有12年了，对他忠心耿耿。现在虽然他老是打盹，但仍然很警觉。除了狗之外，能让马斯特信任的人很少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安全非常注意。每天晚上，当他和太太准备休息的时候，他就会启动房屋的整个警卫系统，防止不速之客闯进来。马斯特有很大一笔财产，身体也非常健康，这是他50年来不断努力的结果。外面刮着大风，雨水打在黑色的玻璃窗上，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了。马斯特感觉很烦闷，他走到窗前，拉起了窗帘，窗户上映出他那罗马人的体型，威风凛凛又很自负的样子。红色的窗帘由两边合拢起来，遮住了马斯特的身影，就好像真正的舞台剧的最后一幕一样。马斯特坐在书房的一张大桌子旁，无聊地玩弄着一把金质刀柄的拆信刀。房子另一头传来一阵微弱而又细碎的吱吱声，这一定是风吹动的。马斯特根本不加理会，沉思了一会儿，马斯特决定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事情。 他把拆信刀丢在了桌上，站起来，走向橡木书架。马斯特用力将书架往里压了半英寸，然后往右一推，书架顺着墙后的轨道滑进去，出现了一座类似保险箱的大型铁门。马斯特用尽全力将铁门旋转出来，然后走进保险箱中。这地道宽约六尺，深八尺，墙边有无数的架子和保险柜。马斯特拉开右边墙壁档案柜的一个抽屉，在卷案中翻了好几分钟。在他翻到夏季那一部分档案的时候，传来了茶壶的尖叫声。马斯特骂骂咧咧地把文件放好，茶壶的尖叫声突然让他觉得毛骨悚然。他转身正要出去，突然看见书房里有一条人影，这人一定是利用茶壶的响声来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就在他快要到达出口的时候，马斯特惊恐地看到铁门缓缓地合拢起来，无论他怎么用力地推叫，铁门还是合了起来。顿时地道里一片黑暗。马斯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惊慌过，今天没有人会进入这房子，明天最早来的是玛格丽特。马斯特确信，这个人把他关在地道里，就是要置他于死地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空气很快就会耗尽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马斯特从来没有想过，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经过最初的绝望后，马斯特逐渐平静下来。他估计自己只能活2到6个小时，然后就会被活活地闷死在这黑暗的地方。他真希望当初自己在这里安装了照明设备。马斯特摸黑找到了一个角落，背靠着书架坐下。他知道必须保持镇静，并且应该平缓地呼吸以保留氧气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接着2个小时也过去了。马斯特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了。在他心里，他只想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到底是谁想杀他。为了减轻这不断加重的恐惧感，马斯特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。许多人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在生意场上，他一向是很无情的，但是在马斯特认为有嫌疑的人当中，又找不到要置他于死地的理由。突然，马斯特想起一件事，不禁得意地笑起来。有一件事能缩小这范围，无论是谁进入这书房来关着保险门，都一定要从上校的身边经过。这意味着那凶手一定是上校很熟悉的。马斯特又在脑子中列了一些名字。他太太丽达，对，他有充分的动机，钱以及自由。丽达比马斯特年轻20岁，他身材苗条诱人。前一阵他方文丽达有一些不安分的举动，但2天前他亲自送丽达上了飞机，到纽约探望她的姐姐，一位时髦成功的百老汇演员。丽达现在应该是在千里之外的地方。马斯特的弟弟查理，他是一位艺术家， 这很奇怪，是吗？弟兄两个，一个是钢铁制造商，一个是山水画家，差别真是太大了。查理在绘画上虽然很有造诣，但是卖画所得的钱却不足以糊口，信托基金每月的补助只够他维持生活，钱就是动机。查理知道，遗嘱中规定，兄长去世以后，家产才能由其他兄弟依次继承，其他未继承者只能继续领取生活费。这表明，查理将继承他的财产，查理有充分的理由置他于死地。不过，马斯特和他的弟弟相处得很好，至少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知道得很清楚。马斯特确信，他搞艺术的弟弟不是凶手。今天早晨，马斯特还打电话约查理一起吃午饭，但是查理婉言谢绝了。他兴奋地提到公路旁有一大片向日葵，他想在他们被建筑商摧毁之前完成这幅画。查理总是这样，只要看到美景，他忍不住要画下来。不过查理答应，如果画不成的话，他会打电话来。查理到现在也还没有打了电话，大概画家仍然沉醉在花的世界里。第三位嫌疑犯是洛克，他是马斯特的助手，公司的副经理。马斯特不在的时候，他全权负责公司的财政。洛克应该在圣路易市与一家棉纺公司谈判，所以他像利德一样根本不在城里。马斯特确信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人。那么到底是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呢？马斯特感到空气越来越不新鲜，他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满足肺的需求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所以专心致志地思考这个问题。丽德早晨曾打来长途电话，从他姐姐那里乘飞机回来，完全有时间完成任务，并且在尸体僵硬前离开。马斯特记起，早晨电话中他曾和丽德的姐姐说话，这表明丽德的确是在纽约。从纽约赶回来必须乘直升飞机，如果需要一天时间，说明他们两个人合谋在杀他，那简直毫无理由。如果丽德一整天不在，他姐姐一定会发现，其实他死后丽德所得的遗产还不如他现在的多，所以呢，不应该是丽德。接着他又想到了圣路易市的洛克，几个小时以前他们也通过电话，洛克答应他价格计算好了以后会带着所有的资料来向他请示的，他们约定晚上九点再联系一次。洛克是个很守信用的人。马斯特看看手腕上的表，现在是8:52。假如9点整电话铃声响的话，那就证明凶手绝不是洛克。如果他是凶手，又何必再打了电话呢？问题是，从这里能听到电话铃声吗？应该可以。马斯特猜想着，凶手很可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，所以外面的书架一定没有推回原位，声音应该透过铁门。再过5分钟就到9点了，马斯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门口，将耳朵紧贴在门上。如果9点钟铃声不响，那么凶手一定是洛克。如果响的话，突然一阵微弱的电话声传进了马斯特的耳朵，9:01，没错，一定是洛克，他提前1分钟开始拨电话。马斯特回到原来的位置， 呼吸越来越困难，他极力不去想他。如果他敲铁门，会不会引起外面人的注意呢？马斯特躺在地上，听不到任何风声，推开书架，也感觉不到墙壁传来的任何凉意。外面的声音真是很难传进来，他居然指望有人能听到他微弱的声音，根本不会有人进来，除了玛格丽特回来拿他忘记的东西。马斯特又将耳朵贴在了铁门上，不知道外面雨停了没有。马斯特往旁边一倒，他忘了铁柜在那里，撞得他头晕眼花。对了，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查理说他要到马路边画向日葵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另外他还说过，如果画不成的话，他会再打来电话。不过马斯特承认，他弟弟可能刚刚睡醒，所以可能忘了说过的话。洛克在圣路易市，离得在纽约，那就应该是查理了。马斯特心情平静了一点，对自己也很满意。现在他快死了，在这种心境下，他甚至觉得可以原谅查理，谋财害命真不值得。跟查理在一起，马斯特从小就处处占上风。马斯特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了圆珠笔，为了看清楚，他打着了打火机。虽然他知道打火机会加速他的死亡，呼吸更加困难，马斯特从文件上撕下了一张纸，右手举着打火机，左手打开了圆珠笔，只花了30秒钟，马斯特在纸的反面上写上了查理的名字，以及我看见他靠近这扇门，这是预谋。后面这四个字会让查理也死在一间黑暗的房子里。马斯特吃力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时候打火机的火焰渐渐地灭了，屋里又是一片黑暗。你看到这书架推开了，所以打电话报警？警长耐心地问玛格丽特。玛格丽特点点头。地下室的铁门已经打开了，警察局的照相人员已经拍完照，验尸的医生宣布马斯特已经去世了。玛格丽特一直不停地哭泣，她望着人们把马斯特的尸体抬上了救护车。大家都出去了，包括上校，他今天早晨还没有活动呢。上校在草地上打滚，虽然没有以前灵活了，但是仍然很快活。他想叫主人去关那刺耳的茶壶声，跳起来撞击铁门，因为用力过度碰伤了右脚，显得有点跛。屋里，警长问玛格丽特，谁是查理？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我永远是大老板。安吉尔觉得自己的话并不奇怪，他说，威尔，你那样做正是帮我的忙。安吉尔先生说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那位叫威尔的职员问，你要我勾引你太太？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，威尔，我妻子觉得寂寞孤独，也许在她那种年龄是很普遍的，我不用去找精神病医生就知道这一点。你和她交往一阵以后，她又会回到我身边，我们又可以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。不过如果他不想回到你的身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和我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想再见你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是可能的，安吉尔先生。嗯，我愿意冒这个险， 除此之外，我别无选择。维尔瞥了一眼办公桌上的照片，他的上嘴唇轻蔑地抿了一下，一副非常自负的样子。安吉尔先生，你的夫人可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种女人。我为什么要对一个年纪大的可以当我母亲的女人感兴趣呢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么说吧，这涉及到你在这个公司的升迁问题。我的升迁问题，对，你知道得很清楚。下星期，董事会要开会，决定由你还是菲利接替我的职位，因为我就要退休了。不用说，你也明白，我在董事会里的一句话会有很大作用的。安吉尔站起身来，一步走到窗前，站在那儿，凝视着外面的工厂，看着工厂正在冒烟的烟囱，整齐的厂房和宽大的停车场。正如他所预料的，当他转过身的时候，那位叫威尔的职员正坐在他那张真皮的老板椅上，显然是在试试他的大小。威尔，桌子上的便条写着我的住宅电话，我敢说，我妻子现在正可怜巴巴地坐在屋子里等候男人给她打电话，当然她盼望的不是她丈夫的电话。职员看了块电话号码，犹豫了一下，安吉尔皱起了眉头。你是不是想要我找菲利来办这件事啊？威尔立刻拿起了电话，脸上已经毫无犹豫之色了。电话一拨通，安吉尔太太吗？你好，我是安吉尔先生办公室的一位职员。他仔细听听，然后向后一靠，两脚搁在了办公桌上，向他的上司眨了眨眼睛。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不过我看见你来过这儿。对，我可以叫你的名字吗？他的声音变成了低低的耳语，然后哈哈的大笑起来。他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照片，仔细打量着。爱丽丝，可怜的宝贝儿，我多希望能陪在你的身边呢。声音又低下去了，安杰尔几乎听不见了。职员终于放下了电话，但手里仍然拿着照片。我说，他不太难看吧？真是不难看。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就是最近拍的。真的？反正我很快就可以见到本人了。安吉尔先生，今晚9点钟，当然要先取得您的同意，这是条件中的一部分。他走到门口，站在那里。安吉尔先生，您真的要这么办吗？真的。威尔，把钥匙拿去，这钥匙会让你畅通无阻。我相信我妻子今晚一定会让仆人走开的。谢谢您，安吉尔先生。威尔的上嘴唇又抿了起来。我知道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儿。我也一样，威尔。那天晚上，安吉尔先生专门去他的俱乐部吃饭，饭后又和一些朋友打台球，然后坐下来海阔天空的聊天。9点钟过后，司机开车送他回家。正如所预料的那样，车上停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，一些穿白衣服的人正用担架抬着一个人走下台阶。安吉尔先生冲过去掀开了照单，做出吃惊的样子。这是我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呢，他叫道，他在这儿干什么？一位 穿着制服的警察扶他进了房间。一位穿着睡衣的漂亮女人扑进了他的怀中。 哦，安杰儿，太可怕了， 他哭道， 那个可怕的家伙一定偷了你的钥匙，我们扭打在一起，我开枪打了他。 真想不到，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职员呢。安吉尔先生说，他是一个可靠的职员呢。这是一个正当防卫的案子。一个便衣警察说，夫人，请您在这份报告上签个字，我们就离开。警察离开了，只留下安吉尔先生和他的太太两个人在屋里。安吉尔的太太走到一个柜子前，取出一个酒瓶和杯子。安吉尔，我跟你说这办法能行。他一边倒酒一边说，你再也不用担心威尔会抢走你的工作了。安吉尔先生喝了一口酒，对，不过办公室还有一个出色的年轻人，他叫菲利。他说，你想想，我们用什么办法干掉他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敲诈。第一封信是在星期二上午送到的，这很奇怪，因为星期二约翰的信件很少。星期五寄出的信星期一早晨到，星期一寄出的信除非一早就寄，否则星期三或星期二下午才会收到。这封信是星期二上午十点时秘书送来的，和其他信件一样没有拆开。约翰的信都是自己亲自拆的，其他的信件大多是广告。约翰拆开后瞄一两眼就撕掉扔进废纸篓。然而当他看到这封特别的信时，停顿了一会儿。他仔细打量着信封，地址是他的，邮戳是星期一晚上的，四毛钱的邮票，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。约翰打开信封，里面没有信，只有一张两个人的半裸照片，其中一个是男的，五十出头，秃顶，窄鼻梁，薄嘴唇。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是个女人，看上去二十多岁，一头金发，身材纤细，非常迷人。男人就是约翰本人，女人是露西。约翰盯着手里的照片一动不动，然后他把照片放到办公桌上，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前锁上门，再走回办公桌前坐下，确定一下信封里除了照片没有别的，然后把照片和信封一起撕成两半，放到烟灰缸上点着了。如果是一个不那么沉着的人，他可能会把照片和信封撕成碎片，撒得满地都是，然后跌坐在办公桌后担惊受怕。约翰是一个很沉稳的人，他并不认为照片是一种威胁，这只能是一种可能，他可以再等等。一位富于幻想的人也许会把照片留下做个纪念，约翰不是那种人，他从不留纪念品。烟灰缸里的火有一股臭味，燃烧停止以后，约翰打开空气调节器，房间里的臭气很快清除了。第二封信是在两天后的星期四上午寄到的，这是约翰意料之中的，他既不高兴也不恼怒。他在一大堆信件中发现了他，信封和第一个一样，地址一样，是打字机打出来的，邮票也一样，只是邮戳不同。这封信里 没有照片，却有一张打字的普通信纸，内容如下：把10元或20元面额的钞票1000元放到一个包裹里，把包裹存放到时代广场的存物间，钥匙放进一个信封，留在假日旅馆的柜台上，留交查理先生，今天就办，否则照片将寄给你太太。别报警，也别请私人侦探，别做任何蠢事。最后三句话是不必要的，约翰根本不想报警请侦探或做任何傻事。信和信封烧毁之后，约翰站到窗前看着东43街，他想信比照片更让他心烦，那是威胁，这件事会破坏他完美的生活。在接到敲诈信之前，约翰的生活十分完美。首先，他的事业非常成功，他是一位会计师，自己开业，每年由于帮助一些个人和公司偷税漏税赚了不少钱。其次，他的婚姻也很美满，太太比他小2岁，家庭生活很愉快，太太从不干涉他的事。他开了一个户头，每年让太太支取25000元的零用钱。最后，约翰还有一位情妇，当然，这位情妇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，名叫露西。她向约翰提供肉体和感情上的满足。露西非常细心，而且要求不多。约翰为她租了一套公寓，让她吃喝不愁，还给她一笔零用钱。一个完美的太太，一个完美的情妇。这个敲诈者，这个查理，现在正威胁着约翰的完美生活。如果这该死的照片落入太太的手中，他一定会和他离婚。如果离婚的事宣扬开来，他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，那么接着他就会失去露西。约翰闭起了眼睛，用手指敲打着桌面。他不想危及自己的事业，也不想失去太太和情妇。他对他的事业、太太和情妇都很满意，但他最爱的是他的事业。可是，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当然，他只能做一件事。中午，他离开办公室，去银行取了10元和20元面额的1000元钞票，整整齐齐地装在一只雪茄盒里。照信上所说，存进时代广场站的存物间，把钥匙装进信封，写明留交查理先生，再送到假日旅馆的柜台。办完这一切以后，他没有吃饭，就直接回到办公室。那天晚些时候，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没有吃午饭，约翰觉得胃痛，他吃了几片药。一个星期后，第三封信到了。在以后的4个星期里，每个星期四下午，约翰都会收到同样的信，同样的要求，同样的做法。唯一不同的是信里指定的旅馆。有3次，约翰依照信上的指示办了，银行、地铁、旅馆，每一次他都没吃午饭，直接回到办公室，每一次他都胃痛，每一次他都得吃药，事情成了例行公事，倒也没什么。约翰喜欢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，他甚至特地为查理先生建立了一个账， 写明每次付款的数目和日期。这么做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约翰的开销从来都是要记在账上的，他一向是收支平衡的。第二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希望这笔开支至少能从所得税中减去。除了每星期四的冒险以外，约翰的生活还是老样子，他照常工作，一星期有两个晚上在露西那里过，其他五个晚上和太太在一起。他没有向太太提起敲诈一事，也没有向露西谈起。约翰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最好不要跟任何人讨论个人的私事。他知道，查理知道，这已经够了，他不想再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当第六封信寄来的时候，约翰锁上办公室的门，烧掉信，坐在办公桌后面沉思。在一个小时里，他没有敲桌面，没有胡乱涂写，只是坐在那儿沉思。他意识到，这事儿不能继续下去了。这样下去，他不仅每星期要胃痛一次，而且每星期都要支出这样一笔钱。对约翰来说，每星期1000元不算个大数目，但是这种支出是不必要的，必须停止。有两个方式来了结。第一种方式就是让照片寄给约翰太太。第二种方式就是由他来阻止这种敲诈。第一种方式会引发不好的后果，第二种方式似乎又不可能。当然，他可以在钞票中附一封信，请求敲诈者高抬贵手，但这显然没有什么用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可以干掉他。这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唯一的阻止现金流失的方法，但这很难做到，因为他不知道查理是谁，约翰不可能到旅馆里守候，因为查理认识他，一看到他在那儿就不会露面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他也不能潜伏在地铁的存物间，不认识他，也没有见过他，怎么下手干掉他呢？突然灵机一动，约翰笑了，他想出了一个完美的办法。那天中午，约翰离开办公室，但他没有去银行，而是去了许多地方：化学药品店、超级市场，还有几家药房。他非常小心，一家只买一样东西，他买的是做炸弹用的各种原料。他到一个公共厕所里，利用平时装钱的雪茄盒做了一枚炸弹。经过一连串巧妙的设计，只要一掀盒盖，炸弹就会爆炸。如果不掀盒盖，光是盒子掉落或者是碰撞，同样也会爆炸。炸弹装好以后，约翰像往常一样送到地铁的时代广场站，轻轻地放进了存物间，取下钥匙装进信封，写上查理的名字，留在布拉克旅馆的柜台上，然后回到办公室。这一次他晚了20分钟。那天下午他无法工作，他把购买炸弹材料的费用记在付给查理的账上。一想到明天早上之前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了，他不禁笑起来。他无心做别的事，只是坐在那里赞叹自己这个解决方法的巧妙。炸弹绝不会不响，盒子里的炸弹威力很大，查理先生和他周围20码之内的一切 都会被炸掉，所以这位敲诈者是在劫难逃了。不过这也可能伤及查理周围的人，如果他在地铁里打开盒子或者失手落在了地上，那死伤就可怕了。如果他带回家，在他自己的屋里或是公寓里打开，那么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就会小得多。但是约翰并不关心查理带多少人一起进坟墓，这跟他无关。查理一死，约翰就可以好好活了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下午五点，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，约翰站起来，离开办公室，在走廊站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决定不回家。他已经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，已经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他觉得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和露西过一夜是很舒服的，不过他不想打破惯例，星期一和星期五晚上他去露西的公寓过夜，其他的夜晚他都直接回家。不过为了高兴，可以破一次例。他从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他太太，说我还得在城里停留几个小时。他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打电话。他的太太说，星期四你总是回家的。啊，我知道，不过今天临时有事。太太没有问他有什么事，他的太太是个通情达理的妻子，他告诉他他爱他，这可能是真的。他告诉太太他也爱他，这话再假不过了。然后他放下电话，到路旁拦出租车，他告诉司机载他到73街，露西的公寓在3楼，月租每个月才120元，这价钱实在是便宜。如果不是租金便宜的话，约翰怎么会说是完美的情妇呢？大楼没有电梯，约翰爬了2层楼，站在露西的门口微微喘了喘气，然后敲敲门，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，他摁了摁门铃，仍然没有动静。这种事如果是发生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五的话，约翰可能会不高兴，这种事情在那两天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现在虽然他不在，但是约翰没有不高兴，因为露西不知道他要来，他不可能希望他时时刻刻的都在等候着他。当然他身上有公寓的钥匙，一个养情妇的人身上总会有钥匙。他用钥匙开了门，随手关上，愉快地走进里面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，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着酒，等着露西回来。他一边在心中想象着露西回来后的愉快时光，一边还想象着那个查理被炸死的情景，心里非常得意。约翰是6:20进门的，大约6:20的时候，他听见楼梯上有轻快的脚步声，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。他想张口招呼，但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，他想说什么都不好，给他一个惊喜。门开了，露西的确可爱动人，她的眼睛闪着愉快的光芒，轻手轻脚走进来，她的双臂向前伸着，头上顶着一个包裹，那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学习当模特的人一样，头顶着书本在练习走路姿势。约翰 一怔，认出了他头上的盒子，同时露西也认出了约翰。他们俩的反应都很快，约翰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露西做出一个妩媚的微笑，不过多少有点不自在。约翰一时不知所措，他想逃出房间，又想使盒子不动，留在那个美丽但却狡诈的脑袋上。最后他做了一个绝望的动作，冲过去想在盒子落地之前接住他，谁知露西不明白他的用意，本能地向后一退，这一退盒子从头顶上掉了下来。他冲过去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双手伸出去接那个正在坠落的雪茄盒，盒子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，接着约翰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